声奔风静，呆望着门上那处风里银铃，沉默里悄悄摆动，偏却无声可倾听，心中困倦为何却又梦难醒，惆怅如没恨没爱恋的安静，谁在动摇着那处哑了银铃，如像重置我生命，一串铃声起呼应，心里叫唤千次对你听，无尽的柔情，坦率的歌声，台演唱遍的忧郁，风雨声，有几多误会，请你静静听。像现在这般的安静，长夜默然地过去，天已黎明，留住曾放弃的梦，心里铃声起呼应，一片真心的爱愿你听。的安静，谁在动摇着那处哑了银铃，如像重置我生命，一串铃声起呼应，心里叫唤千次愿你听，无尽的柔情，坦率的歌声，台演唱遍的忧郁，风雨声，有几多误会，请你静静倾听，风雨渐已停，从未像现在这般的安静，长夜默然地过去，黎明，留住曾放弃的梦，心里铃声起呼应，一片真心的爱愿你听。